我炸了你的轮胎，这样你就不能去菜市场买菜。我炸了你的轮胎，这样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妻子。 Thank you.